你好，我是郭文学。今天呢，我想跟你分享的话题是正则文法和有限自动机，纯手工打造词法分析器。上一讲啊，我提到词法分析的工作是将一个长长的字符串识别出一个个的单词，这一个个单词呢就是 token。而且词法分析的工作是一边读取一边识别字符串的，不是把字符串都读到内存再识别。你在听朋友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同样的过程，一边听一边提取信息。那么问题来了，字符串是一连串的字符形成的，怎么把它断成一个一个的 token 呢？分割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本节课啊，我会带你了解正则表达式和有限自动机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啊，我们手工打造词法分析器的过程，就是写出正则表达式，画出有限自动机的图形，然后根据图形直观的写出解释代码的过程。而我今天带你写的词法分析器呢，能够分析三个程序语句，它们分别是关系表达式 age 大于等于45、变量声明和初始化语句 int age 等于40，以及算术表达式2加3乘5。我们一步步来，先来解析一下 age 大于等于45这个关系表达式，这样呢，你就能理解有限自动机的概念，知道它是做词法解析的核心机制了。在上一讲里啊，我举了一个词法分析的例子，并且提出词法分析要用到有限自动机。当时我还画了一个示意图，示意图里主要包括了标识符、比较操作符以及数字字面量三种 token， 想必你还有一些印象。那么我们再来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三种 token 的词法规则，你也正好复习一下。标识符的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后面的字符可以是字母或数字。比较操作符包含大于和大于等于，其他的比较操作符这里暂时忽略。数字字变量的规则简化成全部由数字构成，像带小数点的浮点数就暂时不管它。我们呢就是依据这样的规则来构造有限自动机的，这样词法分析程序在遇到 age 大于等于和45时，会分别识别成标识符、比较操作符和数字字变量。不过之前我画的示意图是简化版的，画成严格意义上的有限自动机是要包含五种状态的。哪五种状态呢？是初始状态、标识符状态、大于操作符、大于等于操作符以及数字字面量这五种状态。初始状态呢是第一个状态，它是指刚开始启动词法分析的时候程序所处的状态，每个 token 识别完毕以后也用这个状态过渡一下。第二个状态呢是标识符状态，在初始状态时，当第一个字符是字母的时候就迁移到这个状态，后续的字符如果是字母和数字就保留在状态2，反之就离开状态2，写下该 token 回到初始状态。大于操作符英文叫 greater than， 我们简称 GT， 在初始状态时，当第一个字符是大于10就进入这个状态，它是比较操作符的一种情况。然后是大于等于操作符 greater equal， 我们也可以简称 GE。如果大于操作符状态的下一个字符是等于，就进入这个状态，变成大于等于，它也是比较操作符的一种情况。最后一个状态呢是数字字面量状态，在初始状态时，下一个字符是数字就进入了这个状态，如果后续仍是数字就保持在这个状态。这里呢我想补充一下，我在讲解这五种状态的时候呢，放了一张详细的示意图，这个图里的圆圈有单线的也有双线的，双线的意思是这个状态已经是一个合法的 token 了，单线的意思是这个状态还是临时状态，这个知识你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说回我们的主线，按照这五种状态迁移过程，你很容易编译成程序。文中的这段代码示例呢是我用 Java 写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熟悉的语言来写。我们先从状态1开始，遇到不同的字符时分别进入2、3、5三个状态，这个过程你已经了解了。我在文中写的这个代码中 next state 是接下来要进入的状态，我是用 Java 中的枚举类型定义了一些枚举值来代表不同的状态，让代码更容易读。其中 token 是自定义的一个数据结构，它有两个主要的属性，一个是 type， 就是 token 的类型，它用的也是一个枚举类型的值，另外一个是 text， 也就是这个 token 的文本值。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接着处理进入2、3、5三个状态之后的状态迁移过程，最后我们运行这个示例程序，就会成功的解析 类似 age 大于等于45这样的程序语句。不过你可以先根据我的讲解自己实现一下，然后再去参考这个示例程序。示例程序的输出结果我也放在文稿中了，其中第一列是 token 的类型，第二列是 token 的文本值啊，比如说 identifier age ge 大于等于啊这样的。我举的例子虽然简单，但其实已经讲清楚了词法分析的原理，就是依据构造好的有限自动机在不同的状态中迁移，从而解析出 token 来。而你只要再扩展这个有限自动机，增加里面的状态和迁移路线，就可以逐步实现一个完整的词法分析器了。但是呢，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在描述词法规则时用的是自然语言，也比较口语化。比如我们说标识符的规则是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后面的字符可以是字母或数字，这样来描述规则并不是很精确，我们需要换一种更严谨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正德表达式。上面的例子涉及了四种 token， 这四种 token 用正德表达式表示就是文稿中的样子。我来解释其中的一个啊，比如整形字面量是方括号0横杠9再方括号然后是加号，它的意思是至少一个0到9的数字。我来解释一下前面这几个规则中用到了一些符号，方括号代表匹配方括号中的字符之一，比如方括号 ABC 代表匹配 A 或 B 或 C， 方括号 A 横杠 Z 匹配从 A 到 Z 的任何一个字符，星号匹配零个或者多个前面的这个元素，加号匹配一个或者多个前面的元素，单引号呢是严格匹配单引号里面的字符，比如单引号里面带一个 if 或者单引号里面包括一个 int。 虽然我用正则表达式描述了 token 的规则，但是你需要注意啊，不同语言的标识符整形字面量的规则可能是不同的，比如有的语言可以允许用 Unicode 作为标识符，也就是说变量名称可以是中文的，还有的语言规定十进制数字字面量的第一位不能是零，这时候正则表达式会有不同的写法，对应的有限自动机自然也不同，而且不同工具的正则表达式写法会略有不同，但大致是差不多的。我在这一讲里带你了解正则表达式呢，主要是为了让词法规则更为严谨，当然了也是为后面的内容做铺垫。在后面的课程中啊，我会带你用工具生成词法分析器，而工具读取的就是正则表达式描述的词法规则，到时候啊，我们会把所有常用的词法都用正则表达式来描述出来。不过在这之前呢，如果你想主动了解更完整的正则表达式规则，完全可以参考自己所采用的正则表达式工具的文档，比如 Java 的正则表达式工具在 java.util.regex 包中，在其 Java Doc 中有详细的规则说明。说完正则表达式，我们接着来解析一下 int age 等于40这个语句。以这个语句为例啊，可以研究一下词法分析中遇到的多个规则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语句涉及的词法规则用正则表达式写出来，就是文中的这个样子啊，比如 int 这个关键字呢就是 int 这三个字符， id 标识符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还有一个新的就是 assignment， 就是一个等号。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int 这个关键字与标识符很相似，都是以字母开头，后面跟着其他字母，换句话说 int 这个字符串既符合标识符的规则，又符合 int 这个关键字的规则，这两个规则呢发生了重叠，这样就起冲突了。我们扫描字符串的时候到底该用哪个规则呢？当然我们心里是知道的， int 这个关键字的规则比标识符的规则的优先级要高，普通的标识符是不允许跟这些关键字重名的。你看我总在说关键字，那么你还记得什么是关键字吗？我们来回顾一下，关键字呢是语言设计中作为语法要素的词汇，例如表示数据类型的 int char， 表示程序结构的 while if， 表示特殊数据取值的 now nan 等等。除了关键字，还有一些词汇叫保留字，保留字是指在当前的语言设计中还没用到，但是保留下来，因为将来可能会用到。我们命名自己的变量类名称不可以用到跟关键字和保留字相同的字符串。那么我们如何把关键字和保留字跟标识符区分开呢？ 以 int age 等于40为例，我们把有些自动机修改一下，借此解决关键字和标识符的冲突。修改后的示意图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在识别普通的标识符之前，你先看看它是关键字还是保留字就可以了。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我带你来分析一下。我们先看第一个字符，当第一个字符是 i 的时候，我们让它进入一个特殊的状态，接着如果遇到 n 和 t 就进入 int 关键字的状态。但这还没有结束，如果后续的字符还有其他的字母和数字，它又变成了普通的标识符。比如我们可以声明一个 int a 这样的变量， int a 是连着的啊，而不会跟 int 关键字冲突。相应的代码也修改一下，文稿里的第一段也要改一下，比如说遇到 i 的时候，不是进入普通的标识符状态，而是进入判断 int 关键字的预备状态。第二段代码要增加一些语句，语句有些长，所以我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直观的看一下。接着我们运行示例代码，它会输出最终的信息，在这里 int 被准确的识别成了关键字而不是标识符。而当你试着解析 int a 等于10的时候， int 和 a 仍然是连着的啊，会把 int a 解析成一个标识符而不是关键字。在解析完 int age 等于40之后，我们再按照上面的方法增加一些规则，增加的规则我也放在了文稿中，这样呢就能处理算式表达式了，比如说能处理2加3乘5这个算式表达式，然后我们再修改一下有些自动机就能解析它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词法分析器。你可以看到，要实现一个词法分析器，首先需要写出每个词法的正则表达式，并且画出有限自动机，之后用代码表达这种状态迁移过程就可以了。我们总是说理解原理以后啊，实现并不困难。如果你在编程工作中遇到困难，那么不妨思考一下，我自己是不是还没搞清楚原理，没有将原理吃透。不过不用担心，我会一步一步帮你真正吃透编译技术中的几个核心原理，让你将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小试了词法分析器之后啊，在下一讲我会带你手工打造一下语法分析器，并实现一个公式计算器的功能。渐渐的，你掌握的知识会越来越多，也会逐渐发现编译原理的魅力了。最后进入到本节课的思考和分享环节。很多同学已经用到过正则表达式，这是学计算机必懂的知识点，十分有用。正则表达式工具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通用的词法分析器。那么你都用正则表达式功能做过哪些事情？有没有发现一些软件工具因为支持正则表达式而变得特别强大的情况呢？可以在留言区与大家一起交流。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另外为了便于你更好的学习，我将本节课的示例程序放在了 GitHub 上。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